贺新郎，别友，1923年。挥手从兹去，更那堪凄然相向，苦情重塑。眼角眉梢都似恨，热泪欲凌还住。只误会前番疏语，过眼滔滔云共雾，算人间知己吾何如。人有病，天知否？今朝霜重东门路，照横塘半天残月，凄清如许。汽笛一声长已断，从此天涯孤旅。频歌断愁思恨侣，要似昆仑崩绝壁，又恰向台风扫寰宇。重比翼何云柱。